芒果失收，花生起义 ，HK Peanut 2014。 曾经我哋相信占领中环系对付中共嘅核弹。 透過搞啲商討日，其實就係俾特區政府、北京政府睇到我哋咧幾和平嚇， 即係唔會好似韓龍咁嗰次咁樣嘅，因為都會係即係靜默地係坐喺個街道上邊等候被拘捕嘅啫。 話我哋一個冇方案嘅運動啦，我覺得係好荒謬嘅事情。 咁但係你出現呢啲佔中係一啲完全只會增加大家嗰個距離更加大，我認為真係會炒禍咗。 我哋希望我哋嘅下一代。 其實只要一日嗰個工程係即係未進展完啦，即係我哋都係有一個政治嘅空間。 我心裏面，我覺得即係最激進啦，我認識嘅最激進嘅人啦，叫甘地。佢比呢個世界上任何人都激進。佢用一個唔使流血嘅方法，去令到成個印度由殖民地變成一個民族國家。佢由後生堅持到死嘅為止。佢都一路堅持緊，因為佢相信咗信念，佢從來冇懷疑過佢做嘅嘢係唔啱嘅，堅持落去，你自然會揾到你同路人，你自然會有好多人同你走埋一齊，同你一齊抗爭落去，抗爭到最後，係咪？ 可惜事與願違，但係。我哋并冇忘记孙中山先生驱逐鞑虏、追求真正民主革命嘅精神。 就要大家同心协力嚟战胜鞑虏。 所以，我哋要靠自己嘅脚步，杀出血路，对抗极权，绝不手软。革命精神，坐言起行。心比、心马、方东尼、邵飞、林宏达，云端起义。 好，喂，呢、這个礼拜啊，三月几号？今日三月 三号啊， 三号啊，云端起义咁啊，原本有禅飞嘅，不过佢因为有啲事啦，未到啦，咁啊，现场好开心啊，我哋有院长 ，hello， 咁啊，有呢个森啊， 点解系呢个森啊？ 我成日想讲嗰个咩麦嘉伟唔知咩，嗰个假森啊，咁啊，同埋咧有呢、這个 名人啊， 名人金奇大师做 咩啊？佢唔系咩，你系咩工啊？ 我唔系，我冇阴咩，我系冇阴功， 冇阴功， 冇阴功， 唉，人哋 唔系 喎， 阿陈文好似未拆封你噶， 系喎， 唔关事，要唔要追封？系咪要瓜咗嗰啲先啊？ 中年要追封你喎， 几样嘢嗱， 但依样嘅就系假嘅，冇嘅，我就屈佢嘅啫。其实真系追封佢嗰个咧，或者系拆封佢嗰个系教主。嗱，如果听众咧有听阿教主踩场咧，你听下每个礼拜都提佢个名字。 你 大镬啊！你今次真系， 你好啦，免费 系咪真系嘅？ 你做宣传， 摆到明系啦。 系咪知教主之探热针啊？ 探 插波友嗰啲， 仲要光探啊！唉，即系嗱，即系总之你系咁大镬咧。我寻日嘅祭林斌，我真系唔敢打俾你嘅。 我而家都惊惊地嘅。我觉得应该做一样嘢，就因为你同我讲完话点解要去做呢样嘢嘅时候，咁我觉得系应该要去做，因为点解就系话咁确实系我会睇到譬如新闻界佢出嚟行，咁其实系咪真系能够令到件事会点讲啊？会有改变或者点？ 不如睇唔睇？不如讲下咩事先啦。系啦，因为刘俊涛就被斩啦，斩咗身中六刀啦，吓。咁其实就阿梁慕娴咧都出咗篇文嘅， 系 就推断佢系同呢个 ICIJ 即系呢个侦查咧国际调查记者同盟啊，侦查一啲例如一啲中国嘅影帝啦，喺海外有呢个 BVI 公司嗰啲英属处去赌啊，啲有关 影帝啦，影帝只系 影帝只系其中一 part 啫， 仲有啲男配角啊， 唔系咯， 最佳摄影嗰啲咧， 唔系咯，仲有啲最佳女配角啊，系嘛，最佳林记啊啲啦，咁就怀疑系同一啲篇文有关。 咁就係 就俾人踢到 嗰班，就好多喺海外有好多嗰個私底下嘅資產， 資產啦。 咁就係喺美國一個非牟利嘅組織，佢哋就攞到二十攞幾多啊？ 我唔记得啦， 攞到唔知好似二万啊，二万份定二十万份文件，就系、是、关于呢一班嘅中国嘅演艺界嘅人士啦，咁样佢哋嘅一啲私藏嘅 政治演艺界人士， 系啦， 人哋以为嗰啲咩刘晓庆啊、胡军啊，咁你搞错晒啦， 系啦，咁啊一啲私藏嘅财产，咁啊去同咁呢一个组织咧，就去联合咗世界各地一啲嘅媒体，咁我一齐去调查呢一单案嘅。咁中国就有一个唔知系边个啦，不过退出咗嘅。咁啊，香港就明报啦。咁仲有咩啊？ 唔知啊， 好似有明报都唔系点有。 唔系，香港只有明报。 系咯系咯。 咁其他外国系咪？ 其他唔知啊， 其他唔记得啦。咁啊去调查呢单嘢嘅。 我都冇諗住細心讲呢单嘢，你等一 下。因为未必好多人睇咗两冇人篇文嘅。咁但 唔係因为八五二有大概 highlight 咗啦，其实都唔使理系咩嘢㗎啦，总之就係话佢披露咗佢 有啲参与中共嘅秘密。 係啦，同埋佢系参与咗个咁 ICIJ 嘅一个调查啦，参与呢个调查报道嘅关系啦。咁 anyway, 咁身中六刀，咁之后呢就你见到好大反应啦，咁媒体，但係呢咁你发觉佢哋搞一啲嘅即时已经有人搞呢个着黑衫游行啦，咁我都觉得话都好有心啊，其实即刻搞呢个黑衫集会先嘅，咁亦都有一班后生仔呢好积极咁话 they can't kill us all 啦，当然有人觉得咁就够做啦，我就唔认为嘅，我就觉得咁你有做都好过冇做，但係我嗰日就諗一样嘢，你叫你係寫 they can't kill us all, 仲可以再做啲咩呢，因为而家你係。 我唔认同啊。因为当你将呢句嘢嗰个份量呢係贬低咗、啊。你都未去到一个以死决志嘅地步，但係你就话。 唔係我你听我讲埋先啦，你听我讲埋先啦，即係我觉得你有做都好过冇做，但係做咗呢样嘢係冇用啊。因为人哋就系睇穿你条路，就话哦，你班友都系 表完态就 和你非非咯。寻日嗰个所谓嘅 个游行好核突， 游行啦。嗱，我呢个阵间先讲， 真系好核突。 我想讲一讲寻日个游行咧，我就冇去晒嘅，但系我收到唔少 feedback 咧，例如有人我唔开名啦，有人留言就话喺游行完咗之后咧，好多人都话哦和平山水。咁而家就系、是。我哋就係諗咗呢樣嘢，喂，人哋係捉到你條路嘛，你班友行完就賣完州就走啦。 嗱，阿森美講返先，因為呢就佢哋開頭諗住 遊行嘅就先話。 咁就賣州就走啦，人哋捉到你條路。咁我就諗咗好耐，做啲咩嘢好呢？咁成件事我再睇返梁慕涵篇文，佢就話嗱，劉俊豪中咗六刀呢，呢個係中共嘅本質嚟嘅，係一貫嘅處事方式嚟嘅。佢话你睇当年六七暴动林斌点死，共产党唔止要你摸份工， 系啊， 咁系唔够噶， 唔够震慑啊， 佢仲要出手，因为要咁样先至可以吓到传媒啊嘛，成个问题，佢要你去死， 佢系 去令到做一个好好 杀一儆百、那個， 系啦， 因为其实我唔记得我睇咗边个写咗一个短嘅 status 又定唔知文章啦，其实讲得啱嘅就系话斩刘俊涛最紧要嗰样嘢，你点样去构成一个妨碍新闻自由？就系、是、当你写嘢嘅时候， 你会谂起佢会俾人斩嘅、哦， 唔系你系会谂起死啦！我咁样写，我咁样写会唔会俾人口钉上啊？我可唔可以咁样写？我究竟应唔应该 chase 呢单嘢？你已经系妨碍紧啦。 咁我就谂睇完呢一篇报道之后，我谂系成件事你睇翻咁耐以嚟嗱有。开香港开埠以嚟啦，林斌事件系第一单啦，即系为咗扼杀言论自由就俾左仔，即系左仔为咗扼杀言论自由就吓喺九龙塘截咗个两兄弟架车，就揾火水烧死佢。呢个第一单，到而家都捉唔到凶手啦。而传闻落 order 嘅人，即系当年嗰啲锄奸队嘅人吓，咁、啊、就得到大紫荆嘅勋章啦。传闻啦吓、啊，如果想睇个传闻嘅。就唔該睇呢個香港地下黨嗰本書啊，咁亦都有人喺呢個體制入面身高要職啦。咁你要再睇返大班十幾年前有冇十五年前啦好似啊。 大約啦 到而家大班遇襲到而家都捉唔到兇手啦。 係啦。 跟住肥佬禮俾人撞冧到襲 抌埋个开山刀同埋斧头，以为 Rambo 做嘅添，有开山刀有斧头。 呢啲都 你又唔知系边个？ 呢啲你都可以话，因为人哋玩快闪捉唔到我 ，OK， 我俾我极其量，我可以接受，勉强接受你呢个借口。但系施永青单嘢， 啊， 你系走唔甩嘅。施永青喺年中上年年尾到啦，俾， 啊， 人去追住佢架车袭击。 大家架车有买保险嘅，啊， 第一啦，当然你架车有买保险啦。但佢系褪后啊，俾人追住袭击噶。你唔好话俾我听，依家喺香港有几多私家车系冇 cam 噶？你唔好话俾我听，萧敬清嘅车冇 cam 啊。 系咯， 除非你又系曾慧雄，你又讲翻嗰套，我哋只有容嘢疑犯嘅容貌，我哋系拉唔到人嘅。 唔系啊，系要你揾到个贼咧，佢先至会捉噶。你揾到个贼，佢唔会捉嘅。 系啦，啊，你净系得个样，我哋要拉人，梗系净天方夜谭啦。 咁你睇埋阳光时务啦，唉，个老板 系啊， 又俾人揼啦。咁你系好睇到。整个 picture 由沦陷16年开始，即是97年开始沦陷到现在16年，即加上埋抽广告啦，其实仲有抽广告的，抽广告啦，阿吴志森同李慧玲无理粗暴解雇啦。 哦，咁唔系，你抽广告呢个你就唔可以咁讲，因为其实你抽广告你可以喺翻一个系。那个叫做公司背后嗰个资产，因为你人始终你嗰个系从呢个合法嘅途径投放一间公司，你落咩？你落喺边一个媒体度系有自己选择嘅。 你唔好同我合法途径啦，而家你个问题系好多机构系买你怕我唔喺度落广告嘛，咁呢个系咪妨碍紧？系间接妨碍紧 你呢个 收入噶嘛？ 呢个你唔可以咁讲。 点解唔可以咁讲啊？ 因为你一间公司 final 佢要落喺边一个媒体，系佢有佢自己嘅抉择，你唔可以。 咁你而家你 系政治嘅干预噶咯？ 唔系，系 咁你而家系因为受到喂，我接到好简单，李慧玲爆炸打嗰单嘢，我接到个电话，喂，你唔好再喺嗰度落广告，如果唔系咧。啊！边个唔嚟剪彩噶咯？咁你呢啲系咪系咪一个？ 呢，這个当然系，如果真系有发生嘅时候，当然可以啦。但系当你一间公司，你唔可以 assume 佢系我喺呢度卖开嘅，我以后都要喺度卖。我抽广告就系因为政治理由，你唔可以咁样讲。 我唔嗱，呢啲系一个客观嘅陈述， 当然你 呢个客观嘅环境表现嚟噶嘛。咁因为你唔系一单啊嘛， 咪当然你可以认为佢系有咁嘅可能。 如果你话一单，我入佢数就梗系唔捻啱啦。你而家唔係只係一單嘛，而係已經顯示咗好多單。嗱，譬如蘋果李嘉誠落廣告，喂慣撚咗㗎啦，一早得咗李嘉誠㗎，但係而家唔止李嘉誠嘛，越嚟越多地產商係唔會喺嗰度落廣告嘅，咁你點解會咁啊？係咪你而家唔係一單事件，你如果係單一事件，你個講法成立嘅，但係而家市場上就出現咗係好多單咁嘅事件，咁你連串嘅嘢睇埋成件事個畫面就好清楚㗎啦。咁我就喺度諗，喂你怎行出嚟勾行着件黑衫，你冇意思嘅，系咪先？你可以唔系话你冇用，但系你之后可以点咧？有啲咩嘢可以做咧？系嘛？包括你嗰几个梁家杰啊，何俊仁冇行添啦。寻日上台嗰啲咩？而家个麦燕婷走咗啦。另外嗰个新上任嗰个叫乜嘢啊？我唔鬼记得咗啦。啊，总之又系咁上台。 报业嗰，那个， 报业嗰，那个 唔系 记者协会嗰，那个，又系上台讲几句，咁有咩用呢？系嘛？你点解唔喺翻个源头就系话呢啲嘢都系由六七事件林斌之死开始到而家都捉唔到凶手嘅？咁点解唔去？ 唔止捉唔到凶手，系冇进展嘅。 冇进展噶，你 唔系？其实我就呢单嘢，我其实我都有谂过可以点样，因为即系我哋一阵间会讲下个游行啦。咁但系即系 before 呢个之前咧，咁我就认为系其实有个玩法系可以去。當然是很渺茫啦，咁可能各大媒體或者某幾個我哋叫做仲僅有嘅媒體啦，去好似堂堂嗰陣時咁樣去報去追曾慧雄屋企，要佢去回應點解咁多單嘢冇任何進展，叫佢直情講個進展係乜嘢，咁你咪唔好報，你咪唔好回應囉，你係唔好回應，你係拉曬啲記者囉， 咁樣做先得㗎， 人哋冇辦法。 我覺得第一樣嘢我諗法，除咗话你要去追溯翻个源头，由林斌开始已经系捉唔到凶手，冇进展之外，仲有一样嘢就系，我觉得一定要罢工。即系当然有一个听众叫 Mary Chan， 佢叫人哋唔好罢工，紧守岗位啦。但系呢个戇鸠嘅，你紧守岗位系啊，你好尽忠职守，好如实去写你嘅嘢去报道， 你老顶，你个编辑会删你稿啊嘛？ 当然啦。 咁你翻工嚟做咩？你点解唔罢工？罢工嗰个影响力就系咩呢？就系、话，当你全港有一日，除咗文汇、大公呢啲主流，即系呢啲叫主旋律报章之外，你其他嘅报纸全部唔见晒。你香港人，我都唔话你系港珠，我唔敢讲你叫港珠，你只系一个营营役役，我唔关心政治嘅黄远之。突然之间，我见到所有嘅报纸都系一啲主旋律报纸，你个内心一定会问自己：喂，香港点解变成咁？咩事 咧？好社会，跟住， 但系一定会咁样做啊嘛，因为所有报业嘅好多人都系楼奴嚟嘅， 同埋咧， 你要供楼， 你咁样做咧，可能个 shocking 咧就系一日。然之后第二日咧就，哦，既然你哋唔出啦，咁我哋做官媒咯， 冇意思噶，即系你， 我哋当然觉得冇意思啦，但系好多人觉得有问题， 唔会咁样做噶嘛， 好多人会觉得有问题噶。 好啦，你唔敢，你又唔够胆咁样做啦，你又唔够胆罢工啦，咁我哋作为普通市民又想做啲嘢，咁做咩咧？咁啊，不如制下林斌啦，拜制下林斌啦，做啲 noise 咯，顺便就话俾啲记者听，喂，其实你系应该就住呢件事。去制林斌㗎嘛，因为当年到而家都冇解决过㗎嘛件事，而不断发生緊㗎嘛，而越嚟越严重㗎嘛，係咪？你应该做呢样嘢㗎嘛，但係竟然做记者嗰班係冇人敢做㗎喎，係得两个平民，一个叫森比，一个叫金金大师，仲最惨就係原来金金大师呢，我第二次会讲啦，原来佢俾人跟嘅。早知佢俾人跟，我唔揾佢啦。 唔系，同埋仲有一样嘢咧，即系除咗你讲嗰样，即系嗰个问题之外咧，系因为其实调翻转你去睇咧，其实呢个记者啦，佢哋系咪真系想系有一个行动，真系将佢升级做一个行动？我所认识嘅记者里面冇乜几多个真系想将佢升级做一个行动。 由明报事件啱啱发芽开始，都冇人谂住升级做行动啦。 其实再早啲，其实再早啲噶，明报事件再早啲，应该系阿邓引光啊。 唔使讲咁多， 邓引光事件应该已经要反台啦。 唔使讲咁多嘅，一句讲晒。你而家喺一个结构性问题，因为你香港咧好多人系楼奴嘅，你要供楼，我同你讲，你够唔够胆？喂，我逆我老板意思，我就开天窗，我够唔够胆咁做？如果好简单啫嘛，如果我系供紧楼啊。我都唔夠膽咁做啦， 梗系啦， 咪系咯。香港几多人供楼？点解特首叫你要上车啊？要置业啊？就呢一样嘢可以钳制到你，乖乖地翻工，唔好搞咁多事啊嘛。 就算出嚟集会，第二日好翻工啊，唔好迟到啊。 咪就系咯，咁你系冇得搞嘅。咁唯有我哋普通市民就做啲嘢，就系尝试下唤醒下呢班所谓嘅记协嘅朋友啦。你哋应该去制下林斌噶嘛？唔系，我唔系叫你发动全港市民去制佢啊！唔好搞人哋啊！只系你嗰几个头头吓、啊，你嗰啲泛民议员连埋记协，就住呢件事，应该系制下林斌啊嘛！因为系由佢嘅事件开始到而家，不断捉唔到凶手吓、啊，而且当年林斌有份参与杀林斌嗰啲锄奸队嘅人。喂，竟然而家有啲喺体制里面身高要职，有啲系得到呢、這个吓、啊、荷兰水盖，咁你喂你讲唔通嘅成件事系嘛？咁我哋就于是乎，我就谂啊，不如去制人兵啦。 但其实你到而家，你亦都见到咧，即系你当然啦，你嗰个都系梁慕娴讲，即系咪实质咧？咁当然系都有可能，即系坊间都话会传言啦，但系。系到嚟到而家有事实根据嘅就系施君龙呢啲杀人放火嘅都可以，喂唔单止系，仲有国家嘅支持，帮佢搞呢、這个嗰、那個、叫咩咩咩咩 团聚会， 团、啊、聚会搞埋啲团聚会嗰啲，喂你其实都系身高要职噶，系冇分别噶，仲衰咗添啊！ 系噶，咁你咁我就谂咗呢样嘢啦，咁我第一时间我就打俾阿森华啦，咁阿森华话要踩单车。就唔会去啦，佢连游行都唔会去啦。咁 唔系我屌你，我唔去游行个重点就 系要踩单车咯。咁你系咪踩单车先？ 我嗰个一早约咗嘅。 咁啊系咯。 唔系啊，系我唔去游行嘅最主要原因就系因为我认为游行已经冇用，集会我都还考虑。 唔系，咁我都觉得冇用，我都要度一度嘅。咁你都要睇下咩事啊嘛。即系而家问题系，我去参与游行，我唔系谂住。喂，我落场，我去撑，唔系呢一样嘢咁简单嘛？系咁，我要做节目，咁我都要睇下咩事。 屌， 我要落嚟睇下咩料啊嘛！所以我嗰日都有去啊，系咪啊？好啦，咁啊谂到，咁啊打俾你话唔去， 咁我打俾金大师啦，咁佢话去，咁啊去啦。 点解你唔打俾院长咧？ 院长一定唔去嘅，我知道。 点解？咁点解你净系望我踩单车啊？院长佢去做 gym 啦。 院长去做 gym 啊嘛。咁我喺度谂，喂，咁啊应承咗话去， 你又唔打俾方东希？ 唔系，今日个过程好笑嘅。 我有去噶， 衰波 啊！我有同朋友去嘅，不 过你冇去济林斌啊嘛。 我冇去济林斌。 咁咪咁好笑嘅过程。咁啊，金庸大师话好啦，咁去啦。咁大死啊！林斌，我哋知佢撞喺边啫，即系个地方。但系咩 exactly 咩位置嗰、那个地方好大㗎嘛，咁点呢？咁扎森华就同我讲严凤子知喎， 咁呢个好笑，真 系 好笑。 咁、這個、我就打俾阿 B 哥，阿 B 哥就俾咗严凤子嘅电话我啦。咁森华话：喂，阿严凤子好似咩八二几嗰阵时炸个林斌 嘅， 咁、 啊、 我就揾咗严凤子电话，佢话好客气啊，接个电话，我系系啊系啊，我知道你系边个啊，跟住我讲电话。跟住我话：喂，你系咪炸个林斌？系啊， 社运界 Kelly 吓、 啊， 社运界 Kelly 啊嘛，我知。 唉，咁啊，见仁见智啦，呢样嘢就吓。咁我啊，你炸个林斌啊？系啊，喂，咁啊好啦，系啊，我炸个林斌啦。喂，咁佢其实 exactly 个位置喺边？我喺商台门口制佢，咁我已经晕咗啦。咁啊，跟住就唯有就同阿金庸大师咧，就去到嗰个地方慢慢揾啦。 系啦， 咁啊。一嚟到已經行錯地方啦，我哋去咗啲伊斯蘭墳墓啦， 唔係因為佢嗰、那個墳場有兩邊嘅，一邊就係天主教墳場，一邊就係回教嘅墳場。咁點知我哋一落車咧， 就去回教， 咁啊行入去啦，一行入去，因為個司機同我講話啱啊，你呢度入去啱，唔係 越睇越唔對路，啲墳墓寫蛇仔文嘅，同埋啲墳墓全部都係一九一幾至一九三幾咁樣睇，越睇越唔對路，全部蛇仔文嚟喎。我話你識唔識睇啊？佢又唔識睇， 我又唔識睇。 咁我下下 筆報你又寫蛇仔文， 係咯，我下下喂屌頸渴啊，大佬唔掂喎，咁行落去，跟住見到原來下邊有啲嘢寫中文嘅， 係啦， 咁但係落唔到去，又見到有人行，咁啊要行翻落山啦。咁啊走翻落去啦，咁啊揾啦。其实嗰个过程都差唔多一个钟。 有一个钟。 你哋去嗰阵时候系咪查黑咗啊？ 冇。 所以唔系我哋系有同个司机讲我哋去边一个坟场嘅。个司机就话就谂咗好耐就话啊，我知边度落系得一个位落，你行入去嘅。 但系好扑街，个坟场明明咧系写中文，但系入去所有坟墓都系写蛇仔文。 你哋系咪讲嘢唔正啊？嗰阵时 唔系， 所以 我就睇自己。喂，行咗三层。都全部蛇仔文，我哋睇唔睇明啲墓碑啊？喂， 另外，你系有谂过话，咦会唔会两个坟场系通嘅咧？但系谂下，冇理由啊！我哋天主教坟场同呢个回教坟场系会通噶。 咁啊，行翻落山啦，又再喺翻正门入啦，另外一边嘅正门入啦。咁啊，前后都成个钟。 系啊， 揾到我哋都真系塌晒皮嘅大佬。 系啊，系啊。 咁啊，开始有啲奇怪事件出现啦。咁啊，大家知咯。 显灵。 大家知咧，我就一个爷捻嚟嘅，其实。咁我就有祈禱啦，啊！我話喂，即係屌，俾我揾到佢啦！即係大家係想做啲嘢去做一啲嘢，去俾班記者睇。喂，其實你係應該咁樣做，呢個都係你可以話我咁樣濟林賓鳩做㗎。屌，有咩意思啫？咁撚耐咯，半個世紀㗎啦，邊個識佢 啊？而家 我冇天主教墳場嚟㗎嘛嗰度。 啊，係喎， 同埋我爺撚嚟嘅，我唔會燒衣。 你有冇帶花去啊？ 有，我帶毛毛我去嘅，有意思嘅，咁啊。 你有冇帮人抹？ 即系你可以，我冇布啊， 用件衫啦。 你可以话我鸠做嘅，咁但系我觉得你起码呢个系一个意识形态， 即 系 尊重咯。 唔系，因为成件事意识形态唤醒由六七呢件事开始到而家越嚟越严重，特别系 CY 上台，我做呢件事系一个意识形态，系嘛？咁我嗰阵时系祈祷啦，希望可以俾我快啲揾到，因为咁样揾唔系办法。之前揾就蛇仔揾。跟住入去嗰份就仲大镬，全部咧系坟墓，但坟墓冇路行噶，即系你揾条路行下都 密麻麻，好密。 你谂住入去行咧，就好似职业特工队咁啊，因为你系冇路行噶，好密嘅啲坟墓，一个搭一个。咁同埋咧又写英文喎，咁你嗰度好大镬。 有中有英啦，有中有英啦， 好大镬啦，有中有英咁样啦吓，仲要系冇路行，咁我冇理由喺嗰度凌空打关斗咁跳入去噶嘛，系咪先？咁跟住咧。阿金金大师咧就唔知点解对天就同林斌倾偈喎， 唔系，即系其实我就都有即系有个心有谂过就即系讲，即系类似你嗰样就话，其实我哋今次嚟都系想做翻一件应该做嘅事，咁 但系咧 林斌先生佢能够俾我哋容易啲揾得到啦。 但系阿金金大师同我咧都唔捻知个墓系点样嘅， 呢个真系好弊嘅，好弊。 其实我见过一次，我就话啡色嘅，但系。 原来唔系 Face 嘅。 你 fake 我咯， 原来唔系 Face 嘅。你听我讲埋先，咁啊叫阿金刚大师去 Google 嗰张图啦。 我系搵咗好耐， 估唔到啊， 系估嚟估去都估唔到， 估嚟估去都估唔到啊。咁突然间去到个位就估到， 系啦，我搵到啦，搵到张图啦。 即系真系搵到张图。当我同佢我祈愿土，佢同袁林斌倾偈之后咧，突然间估到啊。 点解我感觉你呢段咧咁似个恩语之声嗰啲咁？ 系啊，系好好笑啊。总之我啊估到啦， 好神奇啦。总之真系觉得好神奇，真系 真系好神奇。咁啊估到啦。咁但系睇张图，哇屌，唔系影紧住个墓后边嗰啲背景，我哋对背景 因 为呢个 好明显就系影嗰个人就希望唔 好有人搞到 多人搵得到， 所以影得好模糊嘅。 系啦， 咁但系我哋系对背景啊嘛，但系对背景，哇九万丈远个背景唔系呢度嚟嘅，咁啊扑街啦！哇咁啊，好似唔同晒嗰啲地方背景，咁即系喺边咧死啦！我喂唔好咁样玩我啦，点不知喺呢一刻我心谂唔好咁样玩我啦，我拧住面原来已经系林斌个墓。就系咁巧，我个心里边谂，唔好咁玩我啊！我真系嚟做嘢嘅啫，一拧转面就已经系。咁于是乎，我哋就去 做我哋应该做的 做我哋应该做嘢啊！读埋我嗰日由三点半起身写到五点半嗰篇稿啦。咁啊，亦都阿金金大师掟咗上去俾阿容乐琪啦，嗰篇稿就咁啊，读咗嗰篇嘢啦，就系、是、咁样啦。做完咁啊，嗰日就好天嘅， 我都掟咗上高登噶。 系咁啊，嗰日好天嘅。咁啊，唔知点解咧？我哋拜完阿林斌之后咧，就落去就见到扎假妹啊嘛。 唔系我觉得好奇怪，无啦啦系有一班人咧，日本人嚟嘅，咁啊拿住花又有假妹又剩，系啦。 因为林代喺嗰度， 我唔知道。跟住我就问啦，心谂，喂，点解无啦啦日本人嚟嘅吓？跟住佢话嚟搵明星，吓嚟呢度搵明星。 林代喺嗰度， 我真系唔知。 啊，咁啊。咗个假妹之后咧，就开始落阴天啦，阴天啦，咁跟住又开始有啲毛毛雨啦，咁我哋都觉得，哎呀，真系神奇啦！点解我哋 天都哭了啊？ 我哋拜祭阿先烈嘅时候就咁好天，点解我哋拜完之后就开始落雨啦？跟住好啦，跟住我哋就嗱声就去呢个游行嘅现场啦，咁啊做正经要做嘅事啦，去咗游行现场咧，发觉真系好捻扑街。屌喂！现场咧，其实就好多人嘅，不断就喺后边嗰个立法会后边，咪有个 天马公园嗰位 嘅，嗰度好多人涌紧入嚟嘅，已经起码我现场目测啦，我学阿钟庭耀嗰啲目测，应该有差唔多接近两万人， 但我听翻嚟 两万人， 但我听翻嚟成个游行得万零人， 唔止，老老实实唔止，我嗰日睇应该有 两万人。 有二万，万零至二万， 应该 接近二万啦。我睇 大会宣布系有几多？ 大会不嬲保守嘅， 唔系我大会不嬲唔保守， 唔系 我不嬲吹大嘅。 但呢啲 警察先保守 呢、這个大会、 哦 哦。大佬，你搞清楚呢个大会 呢、 啊、 一、這个大会 呢、這个大会嘅、啊、大哥 系咪欧乐天粉啊？ 吓 系咪有欧乐天粉啊？报细数啊？ 咁有钟树根粉添，咁似有梁美芬粉添，呢、這个大会、啊、大佬梗系保守啦。咁啊，我睇到喂，大佬差唔多两万人，屌喇声，你叫人哋上桥都唔紧要啦，你唔肯识电梯，唔识行人电梯，喂，随时碌死人噶，大佬。 你 不断咧，嗱有网友咧就喺 Facebook 留言嘅，叫差佬删 lift 嘅，删电梯系唔删，佢唔理啦。 点解系喺网？网上边叫警方删啲咁得意咧？ 唔系，即系有网上有人留言啊，就话现场系有人叫差佬删啲。 哦，即系现场。 因为我就离好远，因为我嗰日已经系着唔够衫，突然一天气转冷咧，着唔够衫，咁我就准备影多一阵间相就闪噶啦。咁、首先第一样嘢我就睇到呢一度啦，唔肯删啲啦。第二就 系、 是、系、啊、 你 啊 嘛， 系佢唔理啦。 唔理。 第二咧就啲、是、行人管制就好扑街。 嗯， 佢行人管制截你。截你一截一截咁行之余咧，有一个位影落去咧。如果嗰个位咧系俾 CCTV 企喺度影落去咧，就濑嘢。嗰、那个位咧，佢可以截到咧， 以为冇乜人咯。 佢可以截到咧，啲人咧行到去嗰个位咧，睇落去得嗰百零二百人松啲。啱啱海富对出嗰个位，佢就系截一截嗰度，等嗰度慢慢啲人行咗去，又再放翻少少人落嚟。咁你变咗嗰个位，永远都系百几人百几人咯。如果你个电视机个 cam 一影嗰度咧。就出事嘅， 佢覺得危險係咪？我唔知點解咩原因咧，佢係要咁樣。好似再上個禮拜嗰個遊行係咪都係咁樣？ 我唔知，我冇去，我冇去，我唔知。係啊，咁我就係我睇到嘅，即係嗰日嘅事件咯。呢、這個就係、是、啊，咁啊，好似話時間夠，咁我哋聽隻歌翻嚟再講。

芒果失收，花生起义 ，HK Peanut 2014。 好，咁啊，翻嚟第二节啊，头先嗰只 New Young 啊 ，Philadelphia， 费城故事入边，电影费城故事入边一只歌，如果你留意翻啲歌词，其实如果你将 Philadelphia 改咗做 Hong Kong 咧，其实系一样。 香城啊， 系啊，即系一个好感触嘅一首歌嚟。如果你留意啲歌词咧，改咗做 Hong Kong 其实都好适用。咁啊，继续讲翻寻日嗰个游行咧，屌嗰种不知所谓就系、是，除咗嗰个人潮管制之外咧，佢系唔捻开马路啊。我同阿金刚大师又喺湾仔度行嘅时候咧，我哋见到佢封咗条路咧，条带嘅封路，封条路系特别窄嘅。咁啊，金刚大师， 我喺怀疑紧嗰条路系咪俾啲游行人士行嘅，因为有 嗰条路一尺到嘅 行人路嚟噶嘛，佢仲要将佢劏开一半噶嘛， 咁冇一半啊， 系点样咧？ 系一尺到嘅， 系啊， 将一条路劏开一尺。 阿、 啊、 方老师， 佢要即基本上佢唔系谂住系平，即系佢比平日嘅。嗰、那個行人過嘅係更加 窄咯， 係啦，係啦， 係咯。嗱呢個時候禪飛翻嚟啊，禪飛尋日冇去㗎， 冇啊， 冇去嘅。咁繼續講，咁我哋繼續講埋啦。咁就係咁節度啦，應該係開放馬路俾人行噶嘛。你咁多人，嗰度差唔多兩萬人喎，我目測啫。係有人話唔止喎 ，Q 仔話三萬都有。 大包話三萬啊嘛 ，Q 仔都話三萬。因唔係我點解唔敢話三萬呢？因為我去到一陣就走啦，因為我著唔夠衫，好好凍啊！嗰個位突然之間係好凍啊嘛。你都知氣温係下降咗，又落雨咧，咁我驚再病，我就影咗一陣間相，我就走啦，就先行啦，咁樣啦。 你琴日行咗幾耐啊？ 我系偏硬，我系比较硬过去嘅。 你 去到前面默哀 几多点散兵啊？其实寻晚行到， 我四点几啊。 今日有讲法话六点几啊，六点几钟先散。 有应该系有人仲硬过我嘅，即系我因为我同朋友咁样过去。 唔系，但系去到六点几先至，即系啲人系散晒讲紧。 系啊系啊，即系、啊啊啊、我见喺，因为我睇 Twitter 上面系有人讲， 系 系 啦。唔系我问一问先，即系游行嗰啲，我有冇去到啊？ 系 就你去完之后咧，觉得有冇用咧？即系呢种咁嘅方式， 冇用噶， 表达即系纯粹系自己表达嘅方式嚟嘅，但系对即系。点都将个压力俾咗政府，或者系 冇压力俾咗政府，系冇压力俾咗政府， 冇 系啦。咁应该 即系等于我头先第一次讲啫嘛。我制林斌都够做噶，你可以话我 唔系喎。制林斌啊，几好啊！因为林斌可谂好耐都冇人去制过 佢。唔系都干净嘅个毛。你可以话我够做嘅，但个问题我篇声明，我制林斌嗰篇声明都话，我哋其实相信罢工系有用。因为你起码有一日，你最少有一日。 我讲紧呢样嘢就系 最少有一日，有一个营营业业嘅香港人。佢平日系黃遠之嘅，突然之間佢發現得太公得文匯，咁佢就知道出事嘅啦嘛。 冇錯， 你一年嗰一日都冇啊， 唔啱喎，唔啱喎，咁咪係你哋唔啱啊？點解罷工唔翻工咧？ 咩？點解罷工唔翻工？ 點解你唔翻工啊？ 點解你要破壞個秩序咧？ 其實你即係你要表達你嘅意思，你係可以有好多方法。今日譬如遊行，咁你點解唔翻工 咧？哦，咁唔使遊行都唔使遊啦。 唔係而家方法遊行都咪遊行咗，但係冇用啊嘛。 唔系啊，你唔明佢玩咩啊？我解释俾你听啊！ 我唔明啊，你解 释。你唔明啊？你唔明啊？ 院长原来喺度玩。 你唔明啊？我明，我解释俾你听。嗱，你可以唔游行都得噶。隔离台有啲人用点击率去认为，佢用点击率可以改变宇宙，亦都可以 send 个 email 去特首办嗰度，都可以表达到噶。其实系咪先？其实可以咁做啊。 咁啊啱咯。 系啊，啱啊。 咁点解你仲要唔翻工，要影响个社会？ 系因为佢唔理啊嘛。佢唔理我哋啊嘛， 唔啱你漏咗个重点， 系 要病月， 哦，咁啊， 系病月 啦，唉，但发现病月都唔理啊。 我知道点解你唔敢讲三万， 点解？ 因为三万呢个字系好敏感，而家热血时报就系个。佢目标第三万。 睇住先，你头先再讲得出咩报啊？ 讲 热血时嗱，如果热血时报咧，佢停办咧，个冲击真系好大， 好大啊！ 全世界都睇住等紧。 唉， 包括我等緊呢一日， 係咪 唔係，所以就算熱血時報應該停行一個禮拜 佢應該好似熱血少年咁樣啊，無聲無息。 佢停行一個禮拜，佢都冇派報紙好耐啦，係咪 唔知啊， 佢網上嘅啫，而家 唔有派啱啱呢，佢不停都有派啲唔同嘅刊物嘅，咁啱啱呢就我臨收工嘅時候就見到有張相嘅人 po 出嚟呢，就係話點解要搵啲細佬呢 去派一个咩民主卖港十六，就揾个睇目测应该系小学嘅细路仔喺条街度派嘅 街市 系街市门口 啊，唔系几好，几似以前嗰啲维多利亚时期嗰啲咧。嗰啲街童咧，好派酷爱啊，酷爱啊！啲我哋睇西片都成日有啦。 咪啲咪。 唔系嗱，即系回讲翻，我想讲个点咧，即系譬如游行，大家话个礼拜都有啦，而家一年365日都有啦。即系大家觉得好似冇用，点解唔去咧？即系一来唔得闲啦。 唔系，同埋你见到有梁美芬、有钟树根，你都唔开胃啦。又有你最爱嗰个阿蒋丽云， 你系咪去踩单车啊？ 吓、啊，又唔系拖肩啊？ 唔系即系我讲一讲阿三比嗰个咧，即系你嗰个话梁美芬嗰啲去咧，咁始终佢哋嗰个目的同我哋个目的唔同啊嘛。 唔系啊，佢成个游行都系黐鸠线，我好唔满意噶。喂，佢话谴责暴力，喂，你而家唔止系谴责暴力啊嘛，大佬你恐吓紧新闻自由，你唔肯提，完全冇提 呢、 這个 咪就 系呢样嘢， 呢个咪就系佢哋嗰班人去嘅目的咯。佢哋将呢件事件定性为一个谴责暴力。缉拿凶徒嘅一个单纯嘅事件， 唔系呢个骑呢咯， 我觉得呢个基本嘢啫，基本即系打波做步操啊、跑步嗰啲联系嘅基本嘢啫。问题你想进一步咧，喂最简单系咪？喂你而家既然咁难得咧，所有报业界各不同嘅有行政人员，又有唔知咩界几联合埋一齐，系咪全港报纸真登一个大头版？做呢樣嘢咧， 喂，當年龍虎炮都二賣啦，六四， 龍虎炮都二賣啦， 六四嗰時龍虎炮都搞二賣啦， 做多啲嘢啊嘛，遊行咧，遊行對政府嚟講係拗痕， 喂，熱血少年 AV 都擺咗藍絲帶啦， 熱血少年應該復刊二賣。係咪先？ 龍虎炮都二賣啊， 係 啊， 我諗到點樣博啊，森華啦， 啊 ，HKTV 事件咧，你哋咪鬧佢咧？點解唔鬧啲左膠？點解要將佢升格為一個政治事件嘅？咁而家咪去跟你哋咋嘛，咪 HKTV 咪还 HKTV 囉，俾人恐嚇咪还俾人恐嚇囉，咪缉拿呢个凶徒囉，係按照你哋嘅邏輯㗎喎。 佢唔係 跟你哋又 唔係，佢唔係按照我邏輯㗎喎。 咪我想補充少少嘢先，因為今日呢確實喺報章上面呢，剛才你講嘅嗰啲建制派嘅議員呢，就有提到一樣 sorry， 有提到一樣嘢，就話佢哋發覺琴日佢哋見到嘅嗰啲標語呢 好好暴力喎、 啊。咁如果 標語都好暴力， 係啊，蔣麗雲 啲標語好， 蔣麗雲講啊嘛， 係， 唔係，但係呢個唔使你，但我覺得何柱國講樣嘢係好啱嘅。何柱國話邊個認為呢件事同政治有關就係傻仔，啱啊！佢講咗真相，因為成件事根本真係唔關政治事啊嘛，係同一男子有關啊嘛，係咪先？你明唔明白？你喂，大家喺度屌鳩何柱國，跟住風波佢啲茶杯， 你何柱國 又 cap 咗個嗰條山逼出嚟，喺度笑佢。其實唔應該笑何柱國啊，佢講咗個事實俾你聽。 何柱國 係一個人小氣啊嘛。 咪咯，何呢單報道其實好簡單，就係、是、何柱國話俾人聽，佢知邊個兇手 咯。 係 咯， 咁我早啲去揾阿何柱國。 唔係，大家都 get 唔到佢意思，係好高深 啊。 佢話咩？話呢個係政治事件， 唔係邊個認為呢件事係政治事件就係傻仔 嚟？係啦，因為其實真係啊嘛。如果你話係咁，咪會俾上面啲人斬你咯。 咁你傻仔啦！ 梗係話唔係啦。如果你話係，咪斬你咯。 唔係，我反而調翻轉，我覺得佢係講緊係有條友小氣。咁小氣唔關政治事啊嘛，小氣。 唔係，總之你無論如何，從我做應該揾何處個落口供咧咯。 係咯， 即係佢知道邊個啊嘛，知道咩，知道內幕啊嘛。 係咯。 我做边个负责？ 你讲完呢啲小心啲啊！行过啲福临门嗰啲， 禅飞你小心啲啊！ 请我入去食， 你知唔知你对条友俾人跟噶？ 唔系咯，嗱， 我啱啱睇完个报道咧，话好正喎。 喂，嗱，我想讲样嘢澄清啊！如果我寻日知道嗰条友啊，金金大师系俾人跟啊，我唔叫佢制林斌啦，唔好搞埋我啊，大佬。 点解影？ 我真系惊啊！而家真系 未影啊！林斌制林斌，可能后日出噶啦。制林斌， 屌！我真系惊，我就睇完佢今日打俾我话，我今日病，我咩做咩病啊？跟住我俾人跟。 我今日确实有少少唔舒服嘅。 跟住我睇咗条 link， 我话扑街，你屌完佢一早你俾人跟，你出声啊嘛？制林斌，我唔谂揾你啊，大佬，我惊而家。 金应该比早。 头先我搭地铁嚟啊，左望望右望望，好似以前虾仔爹哋啊谭炳文咧，俾人跟踪嗰啲 shot 咁样啦。哎呀，死啊！冇人跟我咧，我都惊到咁啊！ 咩件事 啊？金你惊唔惊其实？ 吓 惊唔惊啲坐监队揾你？ 惊唔惊啊？金金 坐监队啊？ 惊噶，惊噶，真系惊噶。 啊，咁你其实你而家嗱嗰个篇报道啦，我阿禅飞睇咗啦， 啱啱睇啊，即系你头先话3月3号大公报啊， 系啊，我 黑拉唔知系高登定系佢话港独分子辱客闹剧，周日升级各界 又隨時暴動，係 咪？佢係拖劫又入埋你數啦， 即係拖劫嗰啲全部唔關我事，我唔知啦。 又話嚟緊旺角有單嘢，你有份策劃喎？ 係喎，唔係喎，買 radio 都咁樣話嘅喎。 不如等下主角解釋一下啦，呢篇報道咧就 解釋係同教主嘅關係啦。 即係起曬底之餘咧，仲有埋對話，有 埋對話。其實我係照稿讀嘅啫。 嗱嗱，問題就係話點解教主集集都提起你先？你同佢係 咩關？ 咩關係先？啊、喂，嗱我講下衰，嗱我連個衰仔先， 我真係一集都冇聽過。 我連個衰，我 連死啦！大英不鬥，真 係 冇聽。 我都係冇聽過喎。 我連衰仔先，如果我有聽買 video， 我就唔會揾你嘅啦。原来你哋关系咁好啊，集集都提你喎，点搞啊？ 我真系唔知佢有提过，真系唔知。 佢但佢提你又唔拆封你， 佢有冇谂住揾你做嘉宾啊？嗱，佢对上有揾黄秋生啦，跟住到你噶啦，应该。 我谂应该唔会系话， 都系咁重量级噶。 唔系我惊佢惊到时咁，我上咗去有人跟埋上去麻烦啊嘛。 你上咗去就冇人跟啦，屌你真系 落唔翻嚟啊！我哋讲紧。 唔系你上咗去就件事事件会解决噶 啦，晒你嘅人嚟嘅， 唔系咯？ 唔系我讲系教主话你系自己人。 O K O K， 得明白， 即系冇合片啊！你中咗毒都有解药噶嘛？呢、這个咪解药咧，做乜咁惊啊？唉，我而家寻求系唔该，教主揾我上埋。 咁不如你讲下啦，俾个机会你啊。 唔系咁，其实我都唔知道俾人跟噶，大哥啊。我又冇乜点做过咩坏事。 喂，佢啲内容佢对白，嗱佢写晒嘅对白噶，有晒对话噶，啲、对话 啲对话啱唔啱先？ 啲对话嗰方面大概都系两三成到啦。 但系嗰啲相系影得你好近噶， 系咯。 但系点解嗱好近？其中一样啦，第二如果啊对话有两三成啱嘅， 都系听到噶咯。 咁即系有人 有人听到啦， 有人偷听啦。 一系就有倾偈个人， 一系又有鬼啊！咁你自己 我唔敢作出任何嘅评论啦。而家呢方面就不过就系，只不过我系约咗啲朋友咁就倾，就话啊， 嗰啲朋友你识佢，佢喺边度识噶？你咩加埋啲损友啊你啊？ 咁又冇咁讲， 咁喺边度识嘅先？喂，大佬而家喂出事，唔系冇咁讲。大佬出事 都系有啲有一个都识咗好耐嘅，有个识咗好耐嘅，有个识咗好耐嘅。 系嘛？ 咁 OK 嘅，不过就纯粹谂住倾下偈，闲谈下，哇！咁睇下迟啲有啲咩得意嘅嘢。 但你哋闲谈闲谈又点会讲到有旺角事件呢？ 嗯， 即系你譬如我同阿森华同埋同阿禅飞同阿院长坐低，唔会讲话喂边个打劫？ 唔系，其实好简单噶。其实好简单一样嘢，其实旺角事件喺呢篇报道出之前，其实已经系催紧有人话会做噶啦嘛。 嗱，我头先都同阿土倾开偈，一嚟嘅时候咧，我话喂金大师俾人跟，屌咩？跟住阿土点话？喂，拖劫嗰单系咪啊？金光大师吹鸡，我话梗系唔捻系啦。上次广东道条友黄捻咗，惊捻到啊！哇，嗰晚缩阳缩到佢啊！屌，仲点咁再搞啊？ 同阿心妹去食嘢，我直头半碗食得嗰半碗面 嘅。系啊，我睇佢食唔到嘢，惊到，屌，我已经惊到濑晒尿啦，边系你搞啫？咁但系而家人哋入埋你数，点搞先？ 我唔系好明咯。同埋嗱，老实讲，拖劫嗰啲又系突然之间有人话搞，跟住之后转头又话系我负责，又唔好捞事。同埋佢嗱，佢一段咧去到临尾嗰段就话，沙田拖劫话我有去啊嘛，我系承认我有去，我 Facebook 公开晒我有去啊，我影埋相添啦。 咁但系你主使啊嘛， 呢啲咪叫戆居咯。 咁你咪喂嗱，你系去唔去都死喎。嚟紧嗰啲游行咧，如果你去 又系话系我主使， 你唔去就扑街啊，幕后主脑， 幕后黑手咯。 唔系咯，你真系咪都死？ 其实我应该点做咧？应该直接由隐退隐江湖啦，系嘛？ 唔系，你应该上埋 video， 我以明心迹啊！ 系啦系啦，我应该上埋 video。我讲真， 你唔使再跟我啦，话你听。 系啊，同埋，唔该，我想上埋 video， 我请 你都想上去。 喂，大佬，我惊你累埋我啊！你知唔知我睇完你 嗰边叫你嗌我去祭林斌啫？ 我谂喂，屌祭林斌本 来我想问一样嘢，我作为一个花生友咧，即系唔系好明你哋讲咩嘅，其实即系咧上埋 video 有咩可以保护到自己咧？ 我梗有啦， 点解咧？点解咧？你讲嚟听下。 教主喺度啊，就有神光照耀，有神光照耀就冇有怕噶啦嘛。 系嘅咩？咁 梗系啦，屌！ 我都要上。 有教主嘅地方就一定冇鬼嘅， 咪咯。 哦，原来咁样嘅。 梗系啦，你试下你行去蔡志森面前啊，佢攞个十字架印你额头啊，你即刻成个人醒晒啦，系咪先？ 嗯， 即系我嗱，我而家即系喺度寻求可以上下热血时报啊，或者上下 my radio 啊，大佬表明心迹先啊，我都惊俾人跟啊，大佬真系。 唔知有冇人？屌， 我睇。 听你呢个节目 不是，最惨，寻日佢 advice 过我的。 好在啊，金金，你食宵夜咧，你有冇埋单先？ 哦， 你有埋单， 你有冇俾钱啊？ 有埋单嘅习惯。 你有冇叫你朋友找数啊？ 有有有有有有有 有，你放心，有。 唔系嗱，其实咧，寻日阿金金咧就 advice 过嘅，佢就话我蠢咗啊，佢话喂。制完林斌影完啲相出埋篇嘢，好冇掟俾阿熱血時報啊！我話喂，千祈唔好， 唔係話掟俾熱血時報 share 出去， 我就同佢講喂，屌你千祈唔好，咁其實而家我後悔，哎呀，總之你 share， 喂你而家 share 俾佢遲唔遲啲啊？唔遲啦， 都大功都出咗啦， 係嘛？屌真係大佬，我真係驚啊！而家真係，咁啊點搞咧？你有冇諗過其實而家咁樣嗱你？除非你而家上去買 video 嘅啫，嗱，如果你唔諗住上去，又唔諗住受分嘅，受人哋拆封嘅，咁你遲早有一日咧，係會面對可能係林慧思咁嘅遭遇喎，你驚唔驚咧？ 其實我覺得佢哋而家好似做緊呢樣嘢咯。 你阿成飛覺唔覺？ 唔係，第一集咪前嗰個禮拜咁講啦，計下天河名人係嘛？ 天河名區係只馬嚟㗎， 俾人起曬底之後，我都話即係一定會搞，即係可能會搞你㗎啦。即系搞嘅意思，起码跟踪先啦，即系起你底先啦。嗱，起你底咧，佢有两个方法处理，一个就唔登出嚟，一个系登出嚟。佢可以唔登出嚟嘅，即系你知土共做嘢咧，每个人搞边个搞手就起个系，一定开个 file 先噶，即系同香港政治部一样噶啦，开定个 file 先。有乜事咧就即刻爆料。 但系佢而家登出嚟嘅用意， 而家登出嚟嘅用意系咩咧？ 吓佢， 冇错啦，就系、是、吓你啊！即系普通市民头先同阿 Spooky 都讲，喂，普通市民边度受到啲咁嘅压力啊？你突然间话，譬如好似我咁，突然间有啫，唔好话。大公啦，是打一張報紙啦，起曬我底喎！即係其實欺凌嚟噶嘛，你網絡欺凌咧咁大壓力啦，何況社會性一個報紙嘅機器， 如果一夜情起你底，啊、你仲唔驚？ 好大鑊啊！係啊，係咪先？又冇得叫雞啊，冇得去搞呢個搞佬。 係啊，我咧第一時間就叫你啦，以後有啲咩壞習慣，你即刻唔好做啊！我認真嘅，即係尤其是即係而家咁嘅處境咧，我你一連累埋我原本好多壞習慣嘅。 唔係你不嬲俾人跟開㗎， 你諗下我電話， 你不嬲俾人跟開喎。 我電話個分 page 係咩？知唔知？一入去第一頁就141.com，我嚟測試。其實我原先我嚟測試。 頭先都講呢樣嘢咧，有兩種人嘅，一種人冇事嘅，就好似阿森比啲人係都知你滾爛滾嘅，冇用嘅。 其實 冇所謂嘅。 我啊，我141.com嗰個嚟測試咩咧？即係我呢度咧就冇 block 到嘅，呢度係好自由嘅地方嚟嘅、哦，可以上去行網嘅、哦。我哋諗住咁樣。 唔係你唔怕俾人起你呢啲，係都知咯。最惨就好似我哋呢啲咧，即系道貌岸然啊！原来走去叫鸡啊，走去咩搞人啊，搞靓仔啊， 中意玩屎忽 咁啊大镬啊嘛！我哋咁大镬噶嘛， 搞靓仔 嗱，即系个网台主持中意玩屎忽噶嘛， 系啦咁啊大镬啊！但唔系都讲到佢系噶嘛，有时最惨 嗱，嗰篇文你话有四成，即系其他都系老作噶啦， 系 吓，但嗰四成佢系悲丧嗰四成嘅事实老作啊，定系嗰四成还四成，其他啲全部系虚构嘅咧？ 我谂 即系全部系冇关系。 悲喪即係悲喪咗四成，同埋我老實講，佢裏面有啲嘢其實佢喺如果佢有留意我 Facebook 嘅，或者有留意其他媒體去有報導我啲嘢嘅，其實佢都一樣。 但我唔明佢點樣揾到啲知情人士可以揾到你個九型人格出嚟喎？即係佢話你個性格咧 就唔出聲、啊， 又話你係都幾準時， 好準時， 幾顧家嘅。 七點就出門口噶咯。 學你話， 跟住就話你性格偏激、啊，少少事都發癲、啊。 學你話齋，如果佢係要真係跟我嘅，喂，佢可能真係有個人啊伏住我，真係唔知道。 但你係咪成日少少事發癲啊？ 咁又唔係。 咁你覺得我係 咩？或者可能佢有聽我哋嘅我個節目搏擊會，見我一有啲嘢刺激，我就即刻爆。 又或者佢認為佢 咁就覺得我 佢認為拖劫係一個發癲嘅行為，所以佢就話你。发癫咯，小事咯。 但系都系嗰句，拖劫真系唔关我事啊。 咁你而家喺度澄清冇用噶，咁但系你承唔承受得？ 唔系有时佢系专登嘅，话唔关你事都冧埋落去噶啦。有时即系咁先写得多嘢。唔系， 所以 article 嗰成几千字啊嘛。 所以咧，阿禅飞，我就系想讲啊，就系林斌嘅紧要。根本上而家對付佢嘅手法同當年六七都係一樣，嗰種抹黑咧， 咪土共嗰種手法咯，即係搞人嘅手法咯， 完全 係 冇邏輯嘅。中喂，佢聽日可能真係話你 燒我啊？ 唔係燒你先。佢話你可能聽日話你咩咧？就係影咗你上嚟呢個花生台，就話你可能露下肚玩春袋。 唔係嘛？ 係啊，互玩音樂。 我幾驚！我頭先有行過富士大廈㗎。係 啊。阿爺你死啦！ 唔係，你行過，你行過刻影咗啦，已經影咗 啦。 係啊，當入咗去㗎。 喂，陳景輝喺呢個旺角行過都俾人話佢叫雞啦，但係我拎住電話唔開心講緊電話。 都所以咧最慘就係啲好睇落好斯文、好正經嗰啲，有啲心病都冇事咯。哟，係啊。不老喺台都講咗去香檳㗎啦，咪出嚟唔獎嘛？但係冇去開嗰啲係慘啊，大佬！ 唔係，喂，你錯啦！ 點解錯？ 我去開梗係冇事啦。個問題佢如果佢要好似老屈啊， 金金大師咁啊，佢係老屈，我唔係去叫雞咁啊，叫鴨噶啦嘛，玩春袋，玩春袋你唔死啊，我覺得核突啊嘛， 核突都唔怕，唔係違法啊嘛。 喂，但係你而家咁樣，即係嗱，你係真係咪真係有個準備？你將會成為第二個林慧思先，即係呢個你要真係要好認真去諗，唔係人人受得起喎。林慧思當時係搞到同我老公爭啲家變咁滯喎。你要想下呢样嘢，呢样你谂下承受嗰个结果，唔系你一个人承受，系你屋企人都会承受埋嘅。你要谂清楚。 呢个我当然明白呢个。 同埋你可能落搭个电梯落去买个餸，都喺个电梯度俾个阿伯吐你口水啊，嗰啲喎，即系话你汉奸，嗰啲咧， 你好似试过咁你啊， 跟住落去可能落去五丰巷买个猪肉，俾个刀贩咧。好似拍鱼咁，揦菜刀打横拍你块面，走啊！汉奸唔买嚿猪肉俾你啊，食猪啊！你可能会咁，你有冇咁嘅心理准备先？成件事，即系我觉得你要有先得咯。你要呢一刻你要开始考虑，如果唔系你啊，真系你咁样撑落去唔系办法噶。我谂你要有个周长考虑先得。 呢个会点啊？阿院长你又想讲嘢？ 唔系，你真系有冇谂过？其实你点样？即系你未来嘅路系点样？ 系啊，你有家人噶嘛？你真系要谂噶呢样嘢。不如而家金盆洗手啦， 系啦， 都系我咧跟剧本做嘅啫， 都系去埋 边个写剧本俾你先？ 你啊嘛，你写啊嘛， 我套嘢我顶你啊 嘛， 嗰张纸啊我写， 边个系编剧啊嘛？ 边个系编剧先？ 呢度边个系编剧最紧要？ 妖，唔系话真系你要认真谂下咯，我呢样嘢，因为你有屋企人，即系其实何不而家金盆洗手咧？勇武系吓。得把口嗌下嘅啫，好多人都 勇武系靠网上面嘅。 我讲嘅啫， 你讲一句，我讲嘅啫，就放过你噶啦。 你谂下啦，你睇翻做嗰排， 好多嘢我都真系讲嘅啫。 你睇翻做嗰排，人哋塞咁飞嗰嚿假屎出嚟啊，都要面临呢个检控啊！而家系啊，嗱，你都嗰日同你倾开偈咧，我嗰日同阿金大师倾开偈，我都话佢而家玩嗰样嘢就系佢上次弥敦道广东道嗰单嘢咧，可以系喂冇噶。我系冇证据喐你啊，不过我系疲劳轰炸你啊，得闲请你翻协助调查咯。咁你要签保咯，阿金英都系咁噶，佢又唔告佢啊，咪叫佢签保咯，系嘛？你承唔承受得起呢样嘢？因为你要有份工噶嘛， 系啊， 系嘛？你要翻工噶嘛，你要交租噶嘛，大佬，好多嘢要谂噶，系咪先？有冇咩卡数啊？有啦，香港有边个冇咩卡数啊？而家 啱啊， 系咪先？你要想清楚啊！呢啲嘢， 但系咁样喎，佢嗱即系咁啊，土共派咧用啲手法去搞一啲即系为香港出声嘅人咧，其实佢哋适得其反嘅，我哋觉得点解咧？即系阿金刚大师啊，睇落一表人才啊，有份工作啊，吓又斯斯文文讲嘢又 咩卡数啊？ 其实又唔激进嘅讲嘢，典型香港人嘅，佢真系盏逼，真系逼嗰啲真系我哋叫愤青或者佢哋叫废青嗰啲人出嚟搞嘅啫，真系即系嗰啲冇压力啊嘛，冇嘢做，甚至攞中门嘅，你催我咩？咪炒我咯！喂，咁变咗仲即系成个势力咧，仲更加极端啊！将佢搞到，即系难得我哋有啲温和啲嘅人出嚟做教授啊嘛。 系， 即系我依家喺奉劝呢啲土共咧，即系阿金刚大师咧，其实系好人嘅。你留翻喺度搞咧就好噶啦。 唔系，如果你 变阿新俾出嚟搞又唔同啦，唔系样嘢啦。 如果你话啲 临时临时 唔系，你话啲废青出嚟搞。冇嘢做嗰啲，佢咪啲土共咪出嚟话好心理正正经经搵翻份工啦。 系人哋有工嗰啲，佢又搞人。系啊，冇工嗰啲嘢话人废青，咁点咧？ 系佢啱晒，永远啱晒啦。我有 唔系而家同大公报记者或者土共嗰啲负责人讲啊，喂，自己金本大师嗰啲其实留乜俾佢啊搞？如果唔系第二个代替仲衰啊呀！ 但我哋就唔好话咁样去吓阿金本大师先啦。我哋睇翻成件事啊，嗱。呢、這个唔关佢事嘅拖劫行动，同埋关佢事嘅广东道行动的，而且确系造成一个效果。你谂下啦，寻日记协嗰个骑呢游行啊，骑呢黑衣游行，有冇人有反应啊？有冇政府或者一啲 我见院长入头 嗱呢度可以咧，即系转述翻有佢嘅朋友嘅答复啦，即系佢嘅转述啦。佢就话去到呢个警总嘅时候咧。好奇怪喎，係冇諗住入去係下曾慧雄回应啊，冇諗住亦都冇諗亦都唔似嗰度係终点咁行过呢，就突然行过突然间话我哋行嗰度就散㗎啦，而仲有见到係有九贼呢行埋嚟话我哋今日係唔会有集会㗎，我哋而家完 咪仲衰过喺旧政总嗰陣时啲车游行咁 啊。係呀，所以就係、是、其实调返转就係、是、其实係咪本身班记者其实佢都唔想将件事升级佢一个 即係一個發泄咗，發泄咗算啦。我就話呢個基本動作嚟啊嘛，即係起碼出個話全港報紙嗰個頭牌，或者停岸一日，或者開天窗，乜都好。 唔會啊， 咪就唔得啊，冇嘢，咪冇嘢發生。 唔會啊，要 即係幾萬人搞一單嘢，同呢個沙田十幾有拖劫個出嚟嗰個新聞個篇幅一樣。咁我使乜幾萬去？ 唔係問題， 而家最緊要係你就算遊行咧，你以往好多次遊行都好咧，你唔會第二日即刻有幾個高官出嚟回應啊嘛。 而家佢拖劫有 啊嘛， 唔係你起碼高官會嚇到賴尿啊嘛，會即刻回應。 而家佢拖佢， 但係你個效果唔夠，你全港報紙頭版譴責呢樣嘢。 唔係啊， 佢咪俾人譴責咯。 佢意思就話 俾人譴責咯。 佢意思就話金金咧走去行完廣東道，同埋佢走去參與人哋拖劫咧，第二日啲高官出嚟譴責。 係啊， 咪有用咯。 但係今次你嗰啲騎呢黑衣遊行係冇人理啊嘛。 係仲衰，所以話啲遊行乜用啊？就話我成日個問題就話咁遊行完咁 啊，有啊，黃楊達串你哋啦。 系咩？ 有提，我成日提你提啲人我唔识嘅，边个嚟噶？黄伟达，我真系唔好明白你讲咩。 我不知道 边个系黄杨达，失禁飞咗嚿假屎出嚟一个。 唔系啊，即系话咧，即系诶，够钟啦，讲正经嘢。即系我哋应该下一步行动系咩？唔系我哋，你哋，即系我唔系搞啦。 你唔好乱讲嘢，又俾人跟啦。 我就惊俾人跟。 我今日就表明心迹，我好想上 my radio。我同金金大师其实唔熟嘅，唉，我好想上。 我同你哋都唔熟呀，我都系路过 啊。我好想上热血时报啊，而家大佬，表明心迹啊，大哥唔好跟我啊，唉，唔系真系一句啦，即系我觉得你之前参与啦，我知道唔系你搞嘅，除咗广东道嗰单啦，你参与嘅啫，其他你真系有成效嘅。如果唔系咧，就唔会咁快做到嘢。至于成效系点咧，下一节翻嚟再讲啦，听只歌先啦。 離れられなくさせるよ。 歩きながら、いつまでもいつまでも離れないと誓うんだ。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逢星期四晚九点半至十一点，陶君行，大军阀。 占领中环，敢唔敢晒冷？公民提名，姿态定底线？三字头，杨继昌。二至尾欧乐耶联同九零世代踢走大佬文化，主导政改终极战。 芒果失收，花生起义。 HK Peanut 2014 好，翻嚟第三节，啱啱听嗰只就哇犀利啦，死咗廿几年嘅美其峰，一个好早死嘅日本歌手啊，咁啊只叫做 Oh My Little Girl 啊，咁我几中意听。Anyway 啊，讲翻正题， 啱啱我哋嘅正题系咪就2016选举啊？ 2016嘅选举咧，金金大师就谂住选九西， 系咯， 所以咧 排郁文第二， 排郁文第二， 积极考虑啊，积极考虑啊， 唉得噶啦，你讲完就听日，听日冇人跟你啊，屌掂晒。 第几代同阿金金？ 喂，你好过嗰啲咧，咪有啲人咪阿森华见过咧，咪有啲人扮皇上嘅鸡仔声，戴白眼镜。 哦，系啊，系啊，系、啊。 扮晒黄仁达咁样噶嘛？ 系啊。 喂，你金金，你无论咩造型都好过嗰个鸡仔声。 系啊，不过你换咗副白眼镜先啦。 系咪咯？ 接受唔到、啊。 妖、欸，真系 接受唔到、啊。 有样嘢你好过佢、啊。点 样 咧？你啲头发多啲、啊。 啲花园长，唔系嗱，咁啊，头先讲开咧，阿金金参与嗰啲拖娇行动咧，有成效咧。 嗱，我哋琴我净系琴日去过一次啫，旺角嗰次我冇去嘅， 即系旺角拖娇你冇去。 哦，即系嗰次你系嗰个背后策划嘅。 根据大公报讲咧，系你系 根据大公报讲， 根据某我引用翻某啲报章嘅写嘅讲法啦，咁系啦，我系嗰、那个。 喂，其实唔系先 计策划嗰、那个报章咁样。 喂，唔系先报章，我谂到样嘢。不如阵间节目完咗之后咧，问一问院长，其实 my radio 喺边度？我同你搭车上去表明心迹先，大佬真系，我唔想听日俾人跟。我真系唔系啊，真系 认 真啊！我 唔系 我 心得嚟嘅，好麻烦噶，大佬，好麻烦啊！俾人跟走，同你唔同啊嘛！你翻咗工之后冇嘢噶啦，佢等你放工嘅啫。但佢唔系啊嘛，佢周围去啊嘛， 周围去 唔方便嘅佢，跟佢就 有咁中 个记者好辛苦啊！ 我同你， 其实我呢度唔系记者嚟噶。 我话你，我又咁惊，我哋一齐咁惊，还点 啊？有咁中仔又捐悭台费事啊！屌大佬，唔系嗱，讲翻你嗰个拖，即系参与过嘅。參與 廣東道嗰次， 同埋背後策劃嘅拖嬌行動咧，就好有成效啦。咁有咩成效咧？方東可以補充一下啦。今日嘅 係今日《人民日報》海外版就出咗一篇評論員文章啦。咁嗰個就叫西蒙州啦，嗰、那個人又好搞笑啦。 西蒙州 Simon Chow 我估啊，我估咁啊，就係即係佢嘅意思。 西蒙州啊， 西蒙州， 哦、西蒙州。 咁佢係啦，咁佢咧就話佢話 呢啲西人嚟喎，啲扭西蒙啊啫。 廖 曬文， 我先講埋先。 總之佢唔係嗱，篇嘢咧就係話佢認為咧，即係今時今日咧，即係而家香港又搞到即係搞到而家民怨咁大咧，都實屬可以理解嘅。 我就憑個作者個名字知呢篇嘢咧，唔肯成立。 鳩噏嚟 嘅。佢話因為咧，即係有咁多人嚟咧，佢話咧的而且確改變咗香港人嘅生活模式咁樣喎。咁啊，跟住咧，即係佢就即係好似就企喺香港人嘅立場，就講咗一啲即係啲即係香港人都覺得比較容易接受嘅説話啦。咁跟住佢又話：咁係咪係時候就應該要考慮一下？學習一下台灣咧，要搞呢個台灣 配額嘅， 係啦， 即係有配額制入自由行啦。 即係係咪要學下台灣嗰個內地客嘅個人遊嘅配額 制？但根據《人民日報》以往嘅一啲評論文章咧，所評論過嘅嘢有幾多成係會成為事實咧？係咪同《環球時報》一樣？我講下 嘅 啫。 咁啊，唔知喎。咁啊，《環球時報》嗰個講真係好講下 嘅 啫。 係啊，《環球時報》啲係我講下嘅，大佬。 但人嚟噶嘛？啲價格講下啦。 咪咯， 木報嚟啫嘛。 唔係咁啊，《人民 日》。所以嗱，點解《金本大師》咁驚咧？就因為《大公報》。之前咧有一篇文章话中国未来要打嘅廿场战争啊嘛，二十年要打嘅系咪五场战争定廿场战争？我唔记得咗，嗰个就 系 《文汇报》啊嘛， 嗰 个就 系 嗰个就系我讲下嘅啫，《大公报》就冇出过呢啲我讲下嘅啫咁嘅嘢啊嘛，打真军噶嘛你《大公报》大佬，系所以你系惊啲啊？ 喂，咁啊，《人民日报》就相对地就即系直接。贴近 中央啲 中央 啦，冇错啦。咁啊，传闻就话， 但虽然个作者名就系 西蒙州 西蒙州咯。咁啊，传闻呢个传闻就话呢个两会咧，人大嗰度咧就会有香港嘅代表就会提出呢个议案。 阿院长系咪提过？其实有自由党嘅成员都讲 系啊，自由党好似即系收到啲风声咧，佢话可能会喺呢个期间就提出。即系啱啱讲嘅，即系缩减自由行嘅诉求咁样，或者 但 系有啲修改咁样。 但系咁睇，佢哋个党之前，例如好多啦，你见佢哋好多议员都系话，其实不断咧，包括旅游业嗰啲嘢，其实不断系起紧酒店噶嘛，亦都系你见到红磡咧，系有啲商业大厦咧系改装或者工厂大厦改装成酒店。咁你縮減咗嗰啲點搞嗰啲 有位揸佢係會唔係話減少自由行囉，係會將個一簽多行會有啲修改囉。 嗯。 係因為最擾民嘅係一簽多行㗎嘛。 嗯。 咁自由行去即係多啲唔緊要㗎，咁因為譬如你起酒店嘅係 serve 嗰啲 真係嚟玩 嘅，真係可能 嚟 旅 遊嘅， 就唔係話嚟上水買完嘢， 就 係 錢 人 走私客。 係啦，唔係 trader 嚟㗎嘛。係囉。我覺得佢會從呢個方面會。 咁但係藥房業又嘈㗎喎。 嗯， 药房业啊，嗰啲咁啊吓，例如嗰啲价真盏都系会嘈嘅。咁你喂，我冇嗰啲班客，咁我点啊？ 咪药房之前其实已经有一样嘢系令到佢哋嘈啦，就系、是、话要考虑佢哋营业时间咧，就要所有所即系全日嘅营业时间都要提供有呢、這个即系执业嘅药剂师喺度嘛。咁 其实点解唔廿四小时咧？所以索性廿四小时 啦。嗰阵时就已经讲咗， 美国都廿四小时。 嗰阵时佢哋就话。佢哋嘅藥房總會咧，就喺立法會嘅時候就表達咗個意見咧，就係話其實啲客嚟咧就唔係買藥嘅，咁所以其實我哋就唔使咧，我哋就唔需要咧，全日都要有呢個藥劑師喺度嘅。其實都講得好白噶啦，即係啲人都唔係嚟買藥，只不過係見到個藥房呢個名嚟買奶粉啫嘛。 咁咪唔好開藥房咯， 叫奶粉店 係咯。 以前 淨係賣奶粉， 以前花墟有間叫日本奶粉噶。直头真系个名字就叫日本奶粉噶，后屘日本奶粉出咗事先接埋噶嘛， 就 是、叫奶系啊，系真系叫日本奶粉噶、啊。 但你哋相唔相信即系所谓嘅中央咧，系会即系听从啊金金大师嘅意思咧？ 我就唔相信。 我谂第一样嘢咧，就唔好话系我的意思啦，即系根据唔系我根据翻一啲主流嘅民意。讲就话 你都 系俾 陈云嘅感 受。我哋呢啲呢就系嗰啲呢系嗰啲乌合之众啊嗰啲咁嘅啫。 你唔 想 讲嘅， 你琴日 都禁咗 啦，琴日都有个陈师奶都有讲到啦，话啊呢啲咁嘅人啊搞乱咗我哋香港啊，即系嗰啲拖劫嗰啲啊嘛，系咪先？ 喂，唔系啊， 主流嘅社会唔系呢啲人嚟㗎。 啱啦，主流嘅社会就叫你去改变自己。去接受呢个社会啊嘛，系嘛？ 嗱，嗰个陈师奶咪讲得啱咯，十几人拖劫佢都觉得好讨厌啦。哇！几千万人拖机咪更加讨厌， 系啊！ 即系跟佢个逻辑啊，即系同埋嗰个陈师奶有人话 可以答你啫，即系玩 lift， 咁你玩 lift 你都系揿 lift 啫，系吧？系咪咁样话？我唔系玩 lift， 我揿 lift 啫嘛， 都啱嘅， 系嘛？即系你睇你个 purpose 咯，即系譬如话你系游客推机嘅。 咁冇辦法要忍讓你啦。 即係周星馳話 就 催你長 命定義你係惡意嘅拉劫啊嘛，即係好似撳 lift 咁樣啫嘛。係，咪點解撳 lift 都俾人勒告啫？ 唔係，但我想答翻你個問題，我就唔係好信。我就唔係好信咧，係會聽阿金金大師嗰班人咧咁樣講而，即係喺呢個一簽多行裏邊做一啲咁樣嘅修改，我就唔係好信。我覺得呢個都係一個令到群眾鬥群眾嘅一啲手段嚟嘅。即係你起碼你起碼你一班人，例如藥房嗰啲會嘈啦， 咪嘈 一等你班 有差啦，有啲利益得記得者嘈， 就等你包嘈餐死啫嘛。 我覺得邊個嘈得大？我覺嗱，我你代翻佢嘅身份啦，當佢真係我大陸官員啦，當我嚇、啊、我係政協啊，唔知乜 Q 啊，唔知咩，我負責香港事務嘅。喂，我都想香港喂冇咁嘈啊，大佬好撚煩啊，屌你老味，又一日講大陸城。哦，呢班人話要減啲啊，哦，大部分人都贊成，咁就會做嘅，其實我覺得，所以一定要出聲啦，好似金金大師嗰啲，即係搞多啲唔怕。即係代返個心法得㗎， 即係唔使唔怕， 唔使咁陰謀論嘅。 但我又調返轉咁睇啦，我都係等你曹餐死，最後尾都係藥房佬贏嘅，或者 所以 張宇仁嗰啲贏。 所以邊個出聲就邊個著數啲。 但係好多小動作喎，即係譬如喺上面呢話係嚴打個水貨喎。 啊 捉到啲水貨咧，一係收你啲貨， 是啊是啊、 一係咧就罰税、罰錢、嗯， 即係佢嚴打呢個港貨店。 上面係有一系列嘅行動咧，係呼應翻即係所謂香港嘅訴求嘅。 係啦、啊，冇錯啦。如果你有 即係唔單止係淨係人民日報喺度鳩噏嘅，其實仲有一係 係啊有作用嘅，我覺得。即係邊個嘈啊？邊個嘈啫？即係等嚟你阿媽教仔，喂邊個仔嘈啲，餵多啲俾佢咯，冇嘈啊！屌，冇煩啊！最緊要就係話 咁，而家即 係 曲線話你係抵俾人跟啦，跟得抵啊啲。 因為你成功爭取啊嘛。 唔係，我邊度爭取到嘢咧？阿院長，你唔好講話成功爭取 啫。跟你嗰啲咧，跟你嗰啲咧就係嗰啲既得利益者嗰啲嗰邊嗰啲嗰條拉啲人咯，有機會係係嘛？ 呢個唔出奇，呢個唔出奇。 上邊都有幾條拉。 跟你就緊㗎啦，我係大陸，唔係你代入法得㗎啦。我係大陸官員，喂，呢條有咩料啊？跟一跟佢好，開你 file 好，係咪都開 file 先？一定有呢、這個，即係你心裏都有啊，一定。我就唔知有冇，可能我講完呢句之後，呢條飛咩料？你開唔開？一定噶啦，即系你代入翻个心法就得噶啦嘛。土共做呢啲嘢就好政治化啊嘛。佢最叻就渗透同埋情报吓，同埋组织。你记住土共最叻呢边几块，佢一定要做嘅，对人嘅嘢一定做嘅。问题系几时爆你嘅？咪同英联个地下密室点解曝到光啫？咁易曝光啫？突然间爆出嚟啫，即系储好晒啲 file 啊嘛。 咁你又冇地下密室，你又唔使惊嘅咁你繼續要爭取喎，咁樣。 咁我話爭取，我係幫大家發下聲 咁。咁你又冇縮喎，嗱言下之意咧，就同你打咗呢個強心針， 即 係 譬如，我哋分析一下件事啦。即係如果真係縮減呢個一簽多行引致嘅香港個經濟嘅震盪啊，即係 嗰啲人 表又 怪落去， 表面我覺得 係 表面上嘅震盪啦。即係可能你話唔係啊 ，GTB 好似冇少啫，雞毛蒜皮。即係呢啲我哋明白係嘛、嗯，但我哋。肉眼睇到我哋行嗰啲街，啲藥房執笠喎、 啊， 經濟唔好喎、 啊，加針賺可能少 啲嘛，啲人係咪啊？ 係咯、 啊，即係影響咪影響到你咧？又唔係喎，淨係執咗啲藥房。 唔係啊，嗱呢、這個好奇怪，我都講咗好多次，即係譬如啲人見到嗱藥房執笠啦，甚至乎加針賺，如果執咗，甚至乎係冇人去排隊嘅，佢哋就會好上心啦。哎呀，香港今日少咗幾多錢？因為嗱，我同阿方都成日講嘅，有啲人咧就話：，哎，屌打風，打風其實。佢哋認同阿明光社咧，蔡志深曾經講過，佢話打八號風球咧都應該要翻學翻工。 係啦， 因為你係一個安全嘅地方入邊噶嘛，你喺 office 入邊應該照工作嘛。 咁星期日去工工作？ 我唔知啦。 安息日有冇執 柴？呢個你要問佢啦。嗱，我引述翻佢咁講啦，佢話 安息日執柴， 安息日執柴都要死噶。你有冇睇聖經啊？ 佢話咧打風咧都係要翻工嘅，唔好嘥個競爭力。如果唔係咧，香港就會浪費咗一啲。即係唔知浪費咗幾多錢啦，咁有多人 咧，佢咪翻錯工啊？ 嗱，方東 A 咧都係遇過一啲同事，等於我都係遇過啲同事咧，都係話：，唉，打風，屌佢今日香港又唔見幾多錢啦！但係啲錢係咪袋喺你袋咧？唔係啊嘛，我哋係唔係好明啲人咩心態？你話喂，今日打爆風球，香港唔見咗幾多億？咁嗰幾多億唔係落我哋袋噶嘛？嗱，最慘係 個人 啲 心 態 都 係 咁，個香港就冧噶啦，個個都係唔想翻工噶。 系啊，最惨啲人咁嘅心态，所以咪就系话咯，你嗰个讲法啱啊。当啲人见到价真赚，执咗几间或者冇人排队，又喺度赖噶啦。 就 系你哋金金大师啊，金金大师最紧衰啊。 咪有个连锁效应嘅，即系当嗰啲嘢执笠咧，嗰啲租金就会骨牌咁样下跌噶啦。咁到时啲人就越嚟越嘈啦，就会即系譬如话，啲人赚唔到钱，跟住少咗消费，跟住又要炒人，又少咗出街消费啊，诸如此类啊。 其實我覺得係一係，我覺得係配合咗一個外圍嘅環境咧，想搞一搞香港，即係教一教訓一下金金大師依類型嘅人嘅。到時將所有責任就擺喺你身上， 即係特登， 就係依班人要同香同中國人割裂嘅後果就係咁啦。 嗯， 香港人最重要係咩？道德啊，梗唔撚係啦，錢啊嘛，最容易搞撚分化香港人就係用錢啊嘛。 我相信院長呢番論述咧，一定好多人講嘅，即係一定會好多人咁講。喂，經濟緊要，揾撚緊要啦。其實即係我諗要大家有多啲角度去諗咧，就話咧，喂，香港嘅黃金嗰廿年啦，係冇自由行嘅喎，最發達嗰時係冇自由行嘅，咁靠咩經濟起飛咧？即係嗱，我頭先行喺度咧， 講啊嘛，時代變咗啊嘛， 冇錯，時代係變咗。我头先就 可以翻转头， 嗱冇错，我头先阿转咗讲得全部系估计啊，系咪真系个经济冇咗嗰一千多行又好大镬咧？啲铺租要 刮下下真系噶，真系噶，真系噶。 好啦，我已经知嘅。O K， 嗱，如果就算系，就算系啊，租金都跌啦，喂，其实系另一个机会嚟嘅。 系啊， 我等于头先喺地铁行过嚟，经过条大院后边嗰度，喂，以前咧嗰啲而家真系隔。全部是藥房嚟嘅，唔係藥房就沙沙。 今日高登有個鋪啊，有條友沙士期間買咗幾棟樓，而家發咗啊。 係啊，唔係幾講發咗，唔 係。但係跟住有人話：屌沙士嗰陣時銀行都唔肯借錢，屌你！ 我就想講咧，就算高， 跟住又俾人笑啦。屌你咁嘅咁嘅價錢嘅樓你都俾唔肯起，你死撚咗佢啦！咁有啲人係咁樣噶嘛？ 唔係，就係話一個機會嚟咯。沙士嗰時喂夠冧到啲樓價冧到撲街啦，咁啊入多幾層咪發一笪咯。即係呢個另一個故仔啊，就係話當租金好平啦。喂，咁就另一個機會啊？咩機會咧？就話你嗰時唔係話喂想睇個鋪啊？人哋開你快樂，喂俾個 proposal 嚟。同埋你有冇 唔係咁樣嘅， 冇人會用呢個角度去睇嘢，呢個 係 我哋係樂觀主義先會咁樣嘅啫。其實亦都唔係我嘅意見嚟㗎，即係我講緊香港人嘅一般嘅心態啫，係啦。 即係嗰啲就係一般人，我知道曬佢點講啊。問題就話，喂，我哋少數人都要諗啲第二啲角度去講啊嘛。喂，原來鋪租低咗，我唔想打工啦，我攞十萬就皮嘢出嚟開間茶餐廳，或者開間特色小食店，咁啊多咗一間咯，我都可以照請人㗎。咁可能身邊又開另一間嘢，開個鹹書店，或者唔知咩店，喂，即係全部多啲本土特色，咦？咁啊引嚟其他遊客㗎喎，一個又可以另一個連鎖反應。 我講個故事咧，真人真事就係話咧，喺幾年前啦，即係我諗係七八年前啊。咁啊，我想開間雞蛋仔店啊，嗰陣時七八年前，咁啊同幾個朋友諗住夾粉開，咁啊就揾到咧。就一個樓梯底鋪啦，但嗰度係旺區嚟嘅，咁佢就開樓梯底鋪啊！你記住，樓梯底嘅鋪係好細 嘅，基本 唔係鋪嚟嘅，基本上係唔而家係好似係犯法 嘅， 而家係唔俾 屋契，個公共地方嚟噶嘛， 而家係唔 出入口嚟噶嘛，大佬 唔俾我嚟租俾人嘅，而家應該係犯法嘅。咁嗰陣時佢就開30,000蚊，咁我應該都好貴，哇！30,000蚊你點做？30,000蚊 邊區啊？ 唔好講邊區啦，30,000蚊。30蚊唔貴啊，30蚊係起喎，我即係點啊？即係咧，你30,000蚊咧係一個 價 minimum pay 嚟嘅 ，minimum pay。 咁你就要去 bid 啦，喺一個時間入邊，佢 set 一個時間，你哋佢有興趣嘅買家嘅租家咧，就喺嗰度 bid， 邊個價高咧就可以租啦。咁如果租得咗，租到之後咧，仲有下文喎，仲有下文喎，佢就會派個人嚟。就睇你業績，每日會坑你有幾多人流，幾多生意， 大企業咁樣做。 咁你要交報告，如果你嘅報告係唔掂，又或者係同佢坑你嗰個報告係有出入咧，咁就 cut 噶啦，就唔會再同你續租。呢個係我經歷嘅真人真事。 跟住咧，破位咁矜貴嘅時候，會咁咯。 就當時有個咧，就成日翻大陸睇掌上堪輿嘅師傅，就同我熟嘅嗰陣時，佢就喺度屌我。因為我就無語問蒼天，我真係入完間地產鋪，我就行出嚟，好撚似人哋去完金沙賭咗成晚輸撚曬咁樣。啊！上天，點解你要點解香港變成咁？我無語問蒼天，佢就屌我，佢就話：因為你唔撚努力啊，你唔用腦啊，你唔會適應呢個社會啊。我點樣適應？你有冇諗過而家咁多人喺網上買賣，你將雞蛋仔鋪擺喺網上賣，你一定得嘅。我点啊？有人揿点击购买，跟住我即刻走速递啊，大佬，你黐捻咗线啊？跟住佢话咁唔系啊， 咁咪即係话俾你听，香港系唔需要鸡蛋仔咯。你谂，你要谂行，谂要谂转行去做第二啲嘢咯。人系要适应个社会噶嘛。 有道理喎、 啊。嗱，所以有两种人，你嗱佢嗱头先已经话有道理，人要适应社会，呢个系其中一个做人嘅谂法。 呢、這个 是但系积极呢个人系啦， 呢、這个 唔可以，你唔可以话错，呢、這个系一个 option。 我点解话俾你错咧？我举两个例子俾你听。第一个例子，你要去睇国家地理杂志啊，你要发觉你睇非洲片咧，嗰啲牛啊，啲羊咧。落雨湿湿咧，佢啊冇瓦遮头，就企喺度勾揼啊喺度。 佢适应咗天气啊， 喺密集，佢咪适应咯。 系啦， 人类唔系噶嘛。 系啦， 人类就系起瓦遮头。 我而家讲 option B 嘅就话，你唔可以话我哋人错，佢适应咗，佢觉得好开心嘅。但系有一个就系话，我人唔系适应环境，人系创造环境去令自己。 你要去改 系啦，改变个环境 个环境啊嘛。 系啦，两个威嚟嘅，两个威嚟 嘅。你唔系要适应自己去迁就个劣势。 咪睇你咩人咯， 改变啦。 咪睇你系咩人咯，你系你个你个睇顺路嘅。 即系我 佢系中意适应咪由佢咯。 所以咧，啲人讲啲咁嘅说话就有报应。我阵间讲埋俾你听。嗱，我就嗰日我 嗰种叫 status quo 啊，佢唔想改变嘅。 我嗰日有讲过，我睇嗰套，你有睇你有睇《窃听者》啦，德国嗰套。记唔记得有个小角色出过一次嘅啫，嗰句对白好深刻嘅，一场嘅啫，佢就只有低等生物只系讲适应嘅。 系啦，冇错。 点解咧？低等生物就系讲适应，你人类系要扭转逆境嘛，你唔系净系要求佢适应啦， 改变环境咯， 系嘛？好啦，我哋就想问你啦，而家习总上台，上边系严打堪舆，唔谂俾你出睇上书，你适应咗未啊，师傅？我就系问呢样嘢，呢啲咪报应？沙朗斯东话噶。卡玛呢啲就系、是、嗱，呢啲就系报应，系啊，所以做人咧就唔好咁 谂住。唔系啊，佛祖讲嘅卡玛， 唔系三种有四川地震嗰阵时啊嘛。 哦 ，is that karma？ 哦哦 ，OK 吓，因为你中国人又食 B B 又剩系嘛，呢啲咪报应咧？嗱，呢啲就系报应，所以做人就唔好咁尽啊。 唔系唔好讲报应咁深奥啦，即系头先讲我应该适应啊，定改变环境咧？即系两个 way 得。睇你系咩人，譬如阿金金嗰啲，其实改变紧环境嘅，改变紧大家嘅谂法嘅，其实即可能一步一步，你当然唔可以一日改变晒啦。 咁你点睇香港人个 portion 咧？即系话究竟系想改变嘅人嘅多啊，定系想适应？ 其实睇资讯啊，睇下佢接唔接到。 唔系而家我想问啊，即系而家呢个 status 而家适应多嘅，适应多， 适应多。 大部分即系所谓港珠啦，即系未瞓醒嗰啲人咧，喂，唔好讲你适应嘅话，适应时代，学生俾讲。我识我好多朋友，或者老一辈或者我一辈都系，诶搞咁多咩？你时代改变啦，梗系适应啦，要适应个环境噶啦。咁我啲就系猪咯。猪佢唔会谂点样改变环境噶嘛？ 嗯，我定系纯粹系功利主义嘅西瓜靠大边咧？ 系啊， 即系可能佢有谂过嘅。 靠大边嘅，佢真系咁样谂嘅，佢自己都系西瓜嘅大边一部分，佢唔系靠佢，唔系靠大边。 我觉得更大嗰个机会咧，就系懒啊！ 冇错，我头先讲 大家都。大家都 系， 大家都系，唔系点解会适应？其中一个原因就 系 懒， 同埋冇能力咯。 第二， 或者当然低等动物 系容易适应。第二个原因咧就系委过于人，就系将嗰个原，即系我懒，嘿，会有啲人会帮我哋搞掂噶啦。我投咗票噶嘛，佢哋会帮我搞掂噶啦。 你咁谂都好咧，有啲人仲好似头先个陈师奶咁啊，且你搞搞震呢啲人，仲要搞搞乱个社会。 大家一齐适应咪得咯。 我哋仲衰系啦， 即系。好多人系基于呢一种想法，但系大绝大多数系因为懒。 我讲个真人真事你听下， 系咪因为你系左交？ 发生喺上个礼拜， 唔系今日左交咩？ 嗰、个阵间先讲，刘俊豪俾人斩嗰一日，我哋喺茶餐厅，我同一班朋友食嘢，其中有条友咧就走去沟嗰条港女，咁我哋就喺度讨论紧呢件事。 点解你茶餐厅食嘢会见到人沟嗰条港女嘅？ 我个 friend 沟嗰条港女啊，带条港女出嚟啊，咁跟住大家讨论紧呢件事。嗰条港女，我哋大概讲咗半个钟到，条港女发烂渣，够啦！而家死一个唔系你老豆啊！讲完未啊？ 佢有冇讲 Christina？ 你讲够未啊？ 佢就咁讲 。我即系沟咗边个 ？Christine， 梁振英条女，唔系个女儿女， 唔系我哋呆咗嘅，即系我哋嗰下咧， 一系梁振英嗰个女嚟嘅。 我哋嗰下系呆咗啦，咁我又好想屌鸠佢，咁但系算啦。 我系想 肉体上， 我系想用， 我系好想清楚你搞清楚呢样嘢。 你 系 其实我两样都想，因为我条脑好直。咁但系我都系最后尾都系，唉，算啦。你同啲人拗喺个茶餐厅都无谓啦。同埋佢又好大声话拍台够啦，嗰、那个唔系你老豆啊，讲完未啊，好闷啊。咁你点啫？我哋仲要喺个富都茶餐厅，屌你喺柯士甸道嗰度，你知啦，好多电影人唉费失礼啊，屌咁就好黯然，即系我就知道香港仲有好多呢啲人。 系啊， 咁原来刘俊豪俾人斩，即系有人话刘俊豪死咗咩？而家烧衣啦笨， 唔係梁博噶，喺我 有良知嘅， 喺我雲端起義之前個節目我講咗啊。阿皇上讲呢番说话绝非梁博啊，因为代表好多香港人都系咁谂。 你知唔知佢系有良知嘅？ 系咩？ 有良知，但系唔系嗰个梁，唔系嗰个知。米字边个梁？ 哦， 知出嘅知。 唔系啊，好多香港人都系咁谂啊。 哦，哇， 呢、 這 个呢、這个我先心噏啊！即系我就系又系无语问苍天，大佬，我生存喺咩地方？就系咁咯。咁啊， 嗰条女都咁谂啊，咁讲啊，我身处喺咩地方咧？班友讲埋， 系啊，佢都觉得我，佢都觉得佢身处喺咩地方噶、 啊？你讲咩啊？ 佢兴过你喎、啊，系啊， 唔系拍台喎、啊。我应该讲呢句。 点解冇烧杀机？ 我应该学呢句。嗱，讲埋呢句收线啦。我应该讲呢句。讲咩啊？你咁家产吓，够胆你又屌我啊？唔屌我正系弟，屌我屌你老母啊！呢个学阿萧生咁样又拜啦。唉，咁啊。唔好咁灰心啦，大家即系阿金金又唔好咁惊啦，吓、啊、俾人跟啫。 但系 2016出嚟选啦，冇事噶啦。 但系完之前，你可唔可以讲埋新比周记啊？ 做咩啊？ 左交事件， 屌、哎，下个礼拜先讲啊。 好啦，喂， 我惊阻到人哋啊，阻到人哋完噶啦，阻到人哋啊，冇啦。 我又仲有一节添。 下个礼拜再见啦，大家积极啲啦好啦，拜拜， 拜拜。 芒果失收，花生起义。